没出豪龙破军，而是伏龙翔天，唐柔也算是给了观众一点惊喜。熟悉他的观众都比较清楚，这姑娘是无比热爱豪龙破军的棋手，而眼下这个机会用这个技能倒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最终活物流言化身为龙，张扬咆哮着扑了出去，改变了一贯的出手习惯，但对霸图来说也算不上太大的惊喜。已经自动入替却没有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韩嫣柔，他们早就提防着。从踏进这片区域的那一刻起，霸图战队周身360度就没有死角，通通都在他们的留意之下。化身为龙的魔法斗气钻进了霸图阵中，但在攻击线路上的角色却都已经闪开。伏龙翔天保持一定的距离吗？但是有用吗？以伏龙翔天这种大招的收招节奏，这一击不中，接下来会遭到的反扑可不是这点距离就可以消化的。张新杰正在如此审视着唐柔的这一技能选择，斗气已经散尽，这击伏龙翔天根本没有使劲就已经强行取消。取消也算收招，只是比起招式使劲，收招可以利落一半。当心，霸图两位枪系已经开火攻击韩嫣柔，张新杰却不忘提醒一下众人，这伏龙翔天来的有些小瞧他们，相信星心不是寄希望于这一击命中，真正的攻势是在这收招的变化中。会是什么呢？张新杰脑中也已经飞快梳理出几种可能，而韩嫣柔接下来顶着枪火使出的也确实没有逃脱他的判断。斗破山河，韩嫣柔飞身跃起，以无比豪迈的姿态一矛挥下，伏龙翔天的攻击虽然没得手，但至少还是扰乱了霸图的阵型，而那一大招最终却只是一记虚晃，接下来这一击是更为强力的扰乱。韩嫣柔落下，斗气爆散，虽然斗破山河也在张新杰的意料之中，但是对于这个强劲的技能，霸图这端却也没有合适的消化手段，他们也只能暂避锋芒，亦或是硬上。钢筋铁骨，霸图阵中的两位格斗系角色都是身形一震，斗破山河送入地下再爆发的斗气掀得地上那些个枯叶烂泥乱飞，撞到两个没有躲避的格斗系角色身上啪啪直响，两人的生命飞速下滑。战斗法师这75级大招的威力让钢筋铁骨这低阶技能所加强的防御力是那么的微弱，但是霸体效果在地上翻滚爆散的斗气能制造大量伤害，却无法撼动他们的动作分毫。大漠孤烟、冷暗雷在韩嫣柔还没有完全落位时就已经预判冲上，攻击无法掀动他们，韩嫣柔还要收招僵直，面对着二人的夹击根本没有任何闪避的可能性。两道血花飞起，在斗破山河游子爆散的斗气漩涡中瞬时间就被搅散。韩嫣柔已经被打倒了吗？人们定睛再一看时，呆住，斗破山河的攻击范围正中赫然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什么情况？观众记忆中只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幕好像有些恍惚，有经验的现场观众已经立即看向现场电子大屏幕，果然电子大屏幕上已经开始放了刚才那一幕的回放。大漠孤烟和冷暗雷的攻击落下，韩嫣柔还在收招僵直中动弹不得，但就在最后关头，君莫笑骤然挡在了他的身前，双手翻起，一起一落，两道血花。大漠孤烟和冷暗雷的血， 双刀二段流， 有识货的观众立即叫了出来。双刀二段流，只有暗夜系武器双剑才能使出的战法，是对手攻击招架的克星，自身攻击招架的福利。301队长杨聪就非常精于此道，而现在君莫笑正是将千机伞拆为双剑，一左一右，竟然是将大漠孤烟和冷暗雷两个人的攻击一起攻击招架掉了。等观众们在电子大屏幕上欣赏完回味完，场面早已改变。 身经百战的韩文清和林静言不至于被双刀二段流的技法给吓到，但是巨木孝的突然拦截确实是他们意料外的事，而且这瞬间移动过来的恰到好处，让两人也来不及做出什么变化。但是两人可都没有愣神，立即调整再做攻击。这边叶修的动作却更快，巨木孝手中攻击招架完的千机伞，双剑顺势就合在了一起，武器形态改变的一瞬，一道黑影就从袖里抹了出来，暗夜斗篷。韩文清和林静言瞬间看出这是什么技能，他们的角色虽然霸体状态，但对抓起类技能却毫无抵抗力，没办法，闪避。两人只能操作着角色避开这些暗夜斗篷，而经验无比丰富的两人真是一点力气都不浪费，这一避都只是刚刚离开暗夜斗篷的攻击范围一点点，精准的不能再精准，而且对技能时间也算得无比精准。黑影尚未消除，两人的角色就已经踏上抢攻。 慢， 频道里跳出了张新杰的消息，但是迟了。唰，黑影一圈一竖，两位老将的角色顿时被箍到了一起，两人都是一愣，技能时间判断不准，不可能啊，两人现在脑子可都清醒得很。君魔笑这时已经一步让开，两人角色虽被暗夜斗篷箍住，但还在霸体状态，那些轰飞一类的技能这时也发挥不了作用，君魔笑干脆就要跑路，但他这一让，身后韩烟柔露出，韩文清和林静言瞬间恍然。韩烟柔是法师系，暗夜斗篷这个低阶技能他也能学，刚刚君莫笑先一步出手，再之后收招完毕的韩烟柔立即套在君莫笑的暗夜斗篷上，也是一个暗夜斗篷，两个技能的黑影一重叠，这哪里分辨得出来啊？韩文清和林静言都疏忽了这一点，只算君莫笑这暗夜斗篷的技能时间一过就要抢上，结果却是被稍晚才出手的韩烟柔的暗夜斗篷给箍了。韩烟柔的出手两人都没看到，但是处在其他位置的张新杰等人却看到了，但是提醒出来时二人已经中招。只是两个回合一切都只发生在瞬息间，韩烟柔和君莫笑立即退走，张家乐和秦慕云的枪戏虽有攻击距离，却留不住二人，更何况星星其他人也没在干看，苏慕城那边沐雨成风的火力早就支援过来了。追，霸图当然还是要追，大漠孤烟和冷暗雷两个角色很快已从斗篷束缚中出来，君莫笑和韩烟柔也并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韩烟柔的这一波偷袭最终是给星星余下三人抢到了落位的时机，但是他自己还有上来救援的叶修的君莫笑此时却都还在霸图的攻击范围内，霸图直逼二人，咬得很死，星星其他三人的角色已经很娴熟地在这里抢占了高地，这片林间居住区搭上树上的房屋错落有致，处处可见。张新杰一眼扫过三人的角色，都去了树上的房间，站在窗边，从窗口向外，沐浴成风攻击着，小手冰凉治疗着，美光则指挥着他的召唤兽试图掩护叶修和唐柔，不，不是掩护，是助攻啊。张新杰一看三人这阵势，心下已经了解了，而君莫笑和韩烟柔此时都停下了脚步，反身就朝大漠孤烟和冷暗雷冲了过去，霸图战队到底还是被星星引入了，不过这个称不上是什么陷阱，只能说是星星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地势，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坚固的攻击阵势。叶修和唐柔反身的时机掐得也很准，有这两个近战职业的粘性，已经冲入这片区域的霸图想再撤出恐怕将是风险更高的选择，看来只能在这里决胜负了。叶修也确实不简单，在那样一路被追逐的劣势下，最终却还是经营出了对他们稍稍有利的局面，但是只这点儿还不够吧，人头上的劣势还有一路被追没有丝毫喘息恢复的机会， 想在战斗中拉起血线会有那么容易吗？张新杰看准了眼下星星最大的两处软肋，毫不留情地针对弱点做出部署。强攻，就是强攻，霸图最擅长强攻，而眼下也正适合强攻。目标君莫笑，冲上。四人集火，齐指君莫笑。 太狠了， 叶修频道里叫了一句，君莫笑转身就跑。张新杰并不意外，叶修毫无理由在这里选择硬拼，他可以看出星星的战术目的。叶修和唐柔的主要任务其实是牵制周旋，真正制造杀伤的将是上端两人的操作。这不是一场对攻战，这是一场消耗战。不过很遗憾，星星现在留下的两人是叶修和唐柔，如果不是唐柔，如果是方睿的话，眼下的情况对星星会更有利。以方睿的猥琐来做牵制周旋这种事儿再合适不过，唐柔的风格牵制对手的时候多半会把自己也陷在其中，是一种相互牵制的模式，这些都要好好利用起来。张新杰从各方面梳理着星星的状况，随时做出最稳妥最具把握的调整。霸图攻势突然一转，又折向了韩音柔。 你们真是怎么顺手怎么来啊。 叶修又在频道里叫着，刚躲开攻势的君莫笑又反向杀回， 向一点推进。 张新杰下指示，苏沐橙他们三人的位置极好，在固定站位的情况下几乎回避掉了所有死角，但是他们单人没有死角，整体的协作上却会有。一点钟方向正是张新杰找到的破绽所在，全军逼上。结果唐柔最终的选择却未遂张新杰的意，接连两跳，他的角色居然跃上了这片区域中或许可以称之为二层的高度。 夹击， 张新杰不为所动，他怎会忽视这种地形上的层次，这个变化在他意料之中。二层，二层空间有限，选择一下子会变得局限很多，更加容易被堵死。唐柔的这个选择暴露了新人在经验上的欠缺。叶修显然意识到不妙，君莫笑急速来援，但是二层简易的空间让霸图很快完成包夹。 当心远程， 张新杰提醒着，沐浴成风的火力也还是可以顾及到这儿的。霸图也冲上二层的两位老将其实并不需要这种提醒，他们也能看清形势，知道星星的主要攻击点在哪儿。轰轰轰，炮火落下，唐柔趁乱想走，韩烟柔豪龙破军使出闪，这个技能无论如何是得让一让的。韩烟柔冲出，位中目标一矛撞在了树上。张新杰早在皱眉，豪龙破军势无可挡，朝哪个方向突破都可以，但是唐柔所选的这一端未免太愚蠢了吧。结果就在豪龙破军撞在那树上的一刻，轰然一声巨响，悬搭在树上的这一片二层突然整个坍塌。